的郎有妻，哥呀的没有戏，就好像杨娇林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一条心。我们俩画个窗帘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哥呀的没有戏，哥呀的郎有妻，就好像两角铃从来不分离，让我俩心相依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角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彩虹里，嘚儿呀的郎有妻，嘚儿呀的没有戏，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一条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湖水清呀照双影，就好像两角铃。划着船到湖心呀，你看呀嘛看分明，一个你呀一个我，就好像两角铃。我们俩划着船儿彩虹里呀彩虹里，嘚儿呀的郎有妻，嘚儿呀的没有妻，就好像两角铃也是同日生，让我俩一条心。